笑容要怎么收藏，要怎么拥有。如果你快乐再不是为我，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。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，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。 早忙碌过后听一下五月天这首《知足》，真的好像每一次都像是一个智者在提醒你一样，不要走得那么快，也不要那么慌乱，请从容，请淡定，请知足。再过几天就会听到这样的鞭炮声了。这首歌是来自白安的《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》。2月6号距离2月14号还有8天的时间，当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，2月15号的除夕也是重中之重，应该是最重要的。那我们的一位叫做钟梦的朋友说，14号没有办法和爱的人在一起度过了，但我想把这首歌送给他，谢谢他在今年对我的所有照顾。 漂泊着是茫茫人海，谁的胸怀，多想从此不再离开。我是宇宙间的尘埃，微不足道的一种状态，无人成了谁的最爱。想相信永恒存在，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，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，什么让我不再怕失去，在这茫茫人海里不要变得透明。 尽管在恋爱中很多女孩都会有很任性甚至刁蛮的一面，但是当她温柔下来，当她很孩子气的依赖你说出她的心里话的那一刻，我想真的会软妹子萌化了硬汉的心。下面我们继续爱得更久点，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，这首歌呢也是一位叫做王怡的朋友要点播的，他喜欢 JJ 也喜欢时常在线的感觉。 变色的生活，任性的挑拨，疯狂的冒出了头，单方的守候，试探的温柔，还是少了点什么。遥远两端，爱挂在天空飞，风停了也无所谓，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。 准备好了 3, 2, 1 I'm always online， 和你 1, 2, 1 爱开始扩散，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。心的挑拨，疯狂的冒出了头，单方的守候，试探的温柔，却还是少了点什么。遥远两端，爱挂在天空飞，风停了也无所谓，只因为你总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。 我真 就是很多人所希望和盼望的秒回时常在线。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不见得说每时每刻都要在爱情里投入那么多，在情感里无时无刻的关照着你，但是他会在看到的第一瞬间一定给你最诚意的呵护。下一首歌来自郭靖，下一个天亮。2月7号是静静的生日。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，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，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，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。 下一个天亮是上天给每个人的一个机会，那就是可以一笔勾销，一笑而过，重新开始。2月7号，下一个天亮。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老歌了，但是名字和点歌节目其实挺吻合的，叫做《制造浪漫》，来自陈慧琳和郑中基演唱的这首老歌呢，也是一位老朋友。他说，从我当年做音乐礼品卡开始呢，就关注这档节目，但是从来没有点过歌。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想试试。 这城市喧哗的街边唱，无人美丽的海岸。 别多话，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尽兴徜徉。 幻想烟花缭乱的霓虹变成感情无暇的星光， 闭上眼学你一样期待，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。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，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。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，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尽兴徜徉。 幻想烟花缭乱的霓虹变成感情无暇的星光， 闭上眼 些浪漫，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，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。 甜蜜难计算，又反不来纠缠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你我瞬间浪漫又 两位唱歌的人如今都不怎么唱了，所以还记得这首《制造浪漫》的朋友真的是够久远的一个老听众了。谢谢你在今天晚上冒泡，在2018年的2月6号让我知道原来还有很多70后也在听这档节目，而且我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还没有忘记浪漫这件事情，还会偶尔制造一些浪漫，给爱的人也给自己一份小小的惊喜。此刻的这首歌叫做《当你孤单》，

是自己给自己的。下半时段第一首歌，我们把这首张韶涵的歌完整听完。上半时段呢，只剩下最后的20秒钟了。不管你在哪里，祖国各地还是世界各地，还是北京的某个角落，如果想点歌的话呢，都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力。我们下半时段继续传情达意，表达祝福。 热水机、洗碗机、净化器、 米面粮油日用品、孩子玩具，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。 2月9日至14日，到苏宁手机、电脑、相机扫码立减最高4999元哦。 即日起，村委百货、村微店百货类大部分7折8折，再满300减50；牡丹园、龙德、大成路店单店部分6折8折，再满200减40。关注村微官方微信，参与线上活动，更多惊喜等着您。诚邀莅临村微百货， 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，世界茶饮，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，世界茶饮。 一个电话就加盟世界茶饮， 400-678-6888， 400-678-6888， 开启我们的事业，世界茶饮。 投资需谨慎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小王，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？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。 当然找到了，我找的酒店集客房、餐饮、会议于一体，宴会厅容纳350人呢，8米高的奢侈空间，舞台、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，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。 真不错啊，哪家酒店？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，欢迎您，详情请垂询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The weather，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。受到冷空气的影响，今天夜间云量增多，山区有零星小雪，最低气温-7度。后半夜风力逐渐加大，预计7号白天本市有4-5级的偏北风，阵风7级左右。市气象台于6号17点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，空气干燥，请注意防风防火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：今天夜间多云渐阴，山区有零星小雪，南转北风1-2级转3级左右，最低气温-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明天白天多云转晴，偏北风4-5级，阵风7级左右，最高气温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，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 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，冰雪狂欢等您来，8249-3446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电影《碟中谍6》全面瓦解，昨天发布全球首支正式预告片，阿汤哥带着他的 AMF 任务小组重磅归来，接受全新的生死考验。《碟中谍》系列当中为人津津乐道的精彩大场面海量呈现，飞车、快艇、肉搏、跳楼等惊险元素逐一亮相，震撼逼真的场面让人惊呼，这果然还是那个拼命三郎阿汤哥。电影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北京点映会将于2月7号在朝阳剧场举办，这是一部记录诗人余秀华的影片。很多人通过余秀华的作品看到了他铺陈在诗句里直白而浓烈的爱憎，但很少有人知道藏在那些文字背后的是一颗怎样的灵魂。这部纪录片带观众走进余秀华最隐秘的生活和情感世界，看到一个抗争命运、追寻真爱的余秀华。昨天电影《泡芙小姐》在北京举办童话成真过年结婚首映发布会，主演张歆艺、王栎鑫、谭维维等悉数亮相，向观众分享电影台前幕后的叙事。影片将于2月9号登陆全国院线。

的世界的中心依然还是你，一年一年又一年，飞逝尽在一转眼，唯一永远不改变是不停的改变。我不像从前的自己，你也有点不像你，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，日子只能往前走，一个方向顺时钟，不知道还有多久，所以要让你懂，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推理，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，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，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，日子只能往前走，一个方向顺时钟，不知道还有多久，所以要让你懂，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，我依然 小朋友生日快乐，这首歌是你老公为你送上的，想告诉你过了这么多年依然爱你，真的没有这样的心里话会是最好的生日礼物，让自己立刻鼻子酸酸的，就这样继续爱吧。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，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。下面这首歌来自薛之谦演唱的刚刚好，对呀，恰如其分，刚刚好，不早不晚，不多不少，一切都是在最融洽最和谐的境界中发生，这是很多人希望的。 如果有人在等他，拨弄他的头发，思念刻在墙和瓦，如果感情会挣扎，没有说的儒雅，把挽回的手放下，镜子里的人说假话，违心的样子你确定了吗？